转不停摆，没人能阻拦，这一口气活得可精彩。一个人走更快乐，我来决定，太阳出来或者发电风，可能高处有些寒，可能没也能送上温暖。想说你要勇敢，就此你独爱，想聪明的世界开难题，自己停止悲哀，不要担心朋友，我会 OK 平安。